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印发通知，通知要求死亡失联三人以上事故信息需30分钟内上报。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第一艘通过英国劳氏传习社和中国传习社认证的智能船舶在上海正式交付使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印发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简化三地四场24小时直接过境程序，实施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近日，国家卫计委委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发布中国儿童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行动计划，力争用5到10年改善抗菌药物滥用的状况。中国消协约谈了摩拜、ofo 等7家共享单车企业代表，要求确保消费者押金和预付资金的安全。截至目前，北京市16区含燕山已配备835名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到917所公办幼儿园和661所经审批的民办幼儿园，实现了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全覆盖。天津近日发布公告，公布房屋建筑安全21条禁令。公告指出，违反者将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北京市近日印发办法，对北京市公务员平时考核的内容、指标、程序等作出规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逃，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逃，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你着那份情，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没怕过风吹雨洒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罪犯也有天注定，有山水共作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金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次发布的中国快递物流指数显示，农村地区商务活动持续加强。2017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候选人名单正式揭晓，共有十大奖项153位候选人，提名奖揭晓仪式将于12月19号举行。自2018年1月1号起，我国将开征环保税，北京确定执行法定幅度上限的税额标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消息，中英两国古生物学者在中国澄江动物群中发现一种新寒武纪奇异生物。今年去年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或将维持在13万套左右的低位，相比去年27万套的成交量被腰斩的可能性较大。市场冷清的氛围下，二手房成交价也正在回归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水平。12月17号，通州将举办北京城市副中心基础教育推介会及2018届研究生双选会，以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事业发展，大力吸引优秀硕博人才到城市副中心任教。天津市修改见义勇为条例，明年起正式实施。新条例将不顾个人安危修改为挺身而出，进一步扩大了见义勇为行为的范围。由海尔为大大巴士打造的全国首辆无霾巴士昨天在北京投入运营，乘客通过手机 APP 购买月票，可以享受到专人专座服务，在工作日上下班时段运行。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记忆中的声音。 天。